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敌对势力指责我国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并策划重要炮制对朝制裁决议时，回答记者提问来表明我国强硬立场的内容，24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985S2017610号予以分发。